合作伙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八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本周十首新歌推荐，到底最后多少首歌曲入榜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一一见分晓。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排在本周第40位就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刘星创作并演唱的 The Lonely Revelry。本周进榜新歌刘星的 The Lonely Revelry。 快女出道的刘星，这首歌曲却代表她音乐最初的模样。十几岁就组乐队的她，对像 Guns and Roses、 Nirvana、 Hole、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乐队的作品都是非常痴迷。这首歌曲探讨了都市生活当中的孤独感。 39位。 黑夜中孤单的我们啊，希望看到色彩，总要学会面对世间百态，缘会尽曲终散，醒来依旧孤单，别怕冬会去春回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 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个黑夜啊。 这首充满了思乡之情的《亲爱的》来自于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9位。 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被你看出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同步你时间，专属我的依恋。 排在本周第38位，是在2016年年底成团的 BBF 男团，他们最新单曲《陪你说一辈子晚安》进榜四周，本周第38位。 从现在开始，还记得见到你的第一次，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使。现在的我再也不想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再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再见。爱你，我愿意去冒险，没有一句谎言，保护你是我的心愿。 想乘光速飞到你的身边，一转眼，状况全都解决。当夜晚来临，我想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8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一支男团 BBF 男团他们的《陪你说一辈子晚安》，本周第38位。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这位歌手呢，刚好也是从一支组合出道，他是飞轮海组合的成员。那现在是炎亚纶，这一首《醉酒的瞬间》也是他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所演唱的。主题曲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第38位，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 当昼夜疯狂循环更迭，他的眷恋像火焰不休眠，就算世界崩坏 眼，繁花不凋谢出剑，秋沦陷，上天视线安排那年遇见，成全最久的瞬间，就一眼到永远，回到他的身边，一身热恋不见，最久的瞬间。 第36位， 兜兜转转你回回的旧城，轰轰烈烈孤孤单单的前来，明明白白反反复复的患难，随随便便寥寥早早的离开， 这首歌曲嬉皮的摇滚，富有张力的演唱，透着金虎鬼马的一面。这是本周新歌打榜的，来自于金虎这首《阿怪的告白》。金虎呢，本人是2014年中国好歌曲的参赛选手，后来转战了梦想的声音。那这首《阿怪的告白》也是他推出的首支单曲，新歌进榜第35位。 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第35位是新歌进榜，来自于金虎创作并演唱的《阿怪告白》，新歌进榜第35位。36位是迪玛希荆棘王冠的 Crown， 进榜12周。第37位是炎亚纶《醉酒的瞬间》，我们榜单继续前进。第34位这首歌曲拥有12周的榜龄，和迪玛希的荆棘王冠是一样的。那这首歌呢，是由易烊千玺、王嘉、关晓彤和青年钢琴演奏家吴牧野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公益单曲《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 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33位是演而优则唱的演员王凯，这样一首《往事流弹》，这也是电影《英雄本色2018》的往事版推广曲。 面巨浪，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第三十二位。 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笑不笑，不听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谁。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的不低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什么什么，卓琳蔡依林演唱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影视 OST。 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这首进榜七周的什么什么是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曲，本周第三十二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那在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属于第三十一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第三十五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来自于陈明喜所演唱的《花错》。作为音乐人陈少琪的千金，陈明喜为网剧《艳骨》演唱了这首插曲。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由陈少琪依然用黑海的这样的化名为女儿作词，这首《花错》的作曲则是陈明喜。 像月光，像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敷了眼抹浓妆，泪水凝结成霜，梦醒叹息中也未央。风吹过呢，揭开了一张寂寞，如何看破你目光的，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三月初正是北方赏梅的季节，这一时段来推荐几处赏梅的好去处。近日，怀柔响水湖第三届梅花展拉开帷幕，上千盆梅花已经悄然开放，等待大家去观赏了。值得一提的是，和往届相比，今年的梅花展中古梅的展出数量增加了12盆，达到了20盆。这些梅花都是难得一见的梅王级珍品，尤为珍贵。其中有一株国宝级古梅桩，还曾经在多次国际展出上获得过金奖。再来关注北京植物园，植物园卧佛寺里100株腊梅已经进入了花期，一朵朵金黄色的腊梅花点缀在枝头，非常好看，预计花期将持续到3月底。另外，位于海淀区的北京旧丰国际梅园的梅花也已经盛开了，那里是海淀区集中展示梅花种类最全的地方，园区里种植了3个种系、8个种群、32个品种的400多株梅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情况，当中有2首进榜新歌，分别是排在第40位刘欣的 The Lonely Reverie 以及第35位金虎阿怪告白。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11周的榜龄。李宇春作词，陈伟伦作曲，来自于李宇春最新专辑《流行》当中这一首《一趟》，本周第30位。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房，身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看看 29位。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无奈是真的，喜悦是假的，愚蠢是什么滋味？再多的是与非，都已经无所谓。若酒也是醉，伤的行为，不如说服自己。 庆庆创作并演唱的这首《纠结》上周新歌进榜第36位，本周上升七个位次，来到第29位。而说到这首歌曲在本周中国榜的榜单连连看，还特别将庆庆的《纠结》和王菲的歌曲以及楼道王菲、刘美玲的歌曲进行比较，我们就继续来听庆庆这首《纠结》。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年》，拥有两周的榜龄，上周新歌进榜的位次和本周没有变化，都是停留在第28位。通过超女出道的李宇一路坚持创作，此前在我们榜单上还有她的一首《姐姐》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她的歌曲富有感染力，还有充满了画面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年》讲述的便是游子归家时候的那种心境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是一首新歌进榜，它是汪小敏为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所演唱的这首片头曲《我的梦》。 首《不许离开我》新歌进榜，是通过 OST 成功逆袭的赵英俊为电影《南极之恋》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推广曲，新歌进榜第26位，《不许离开我》。 我劝别离开我。 Number 第25位。 失去的季节，我该站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 看着你，藏在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上下雨，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 这首超甜蜜的歌曲来自于吴亦凡和赵丽颖的对唱，叫做想你，进榜七周，本周来到第2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八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多亮为网剧最强男神所演唱的插曲，这首歌曲充满了硬朗的摇滚风，就是世界为你鼓掌。 黑暗中突然爆发出的微光，它充满了希望，会照亮心中每个地方，燃烧我们全部热情的梦想，热血仍然激昂，世界为你 三位。 当那乌云疯狂袭来，狂风吹乱了街道，城市之光已经微弱，人们看 122位。 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逆行，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只想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进榜四周，本周第22位。这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的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她也通过这首歌提醒各位妈妈，爱家人的同时更要学会爱自己。 幸福还能仰赖自己去找寻，镜子前我能微笑地看自己今天有美丽。 这首我想念我自己在本周上升了17个位次，从上周第39位来到第22位。此前听到第23位是拥有11周榜龄李健所演唱的城市之光，我们榜单继续前进1个位次，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属于第21位，这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它是林秋离、林度作词、刘周作曲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曲是陈冰特别为父母所唱，歌词当中这样唱道：如果不是你，爱无声无息，如果不是你，路失去意义。家自然是内心最坚实的力量，相信你也会有很多感动，就来听这首如果不是你，本周第21位。 离家才懂岁月锋利，年关尽了也余生最刚起，一丝一缕相关何处愁绪，蓦然发觉每一刻都有你，如果不是你，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如果不是你，哪里来的依靠？宁愿放手让我漂泊，去品尝人世间的苦与乐。如果不是你，我为谁唱？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是徐佳莹和老搭档葛大为创作的一首歌，这样的复古 disco 的编曲。 管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我，甚至的人来疯。好吗？精神上线思想说的话，别说一起节奏。 15位。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 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都正好和同样的血。 榜七周，陶喆这首 Mars Baby 本周第15位。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第14位。这首歌曲四周榜零，朱静熙作词，曲石聪作曲，陈明演唱的《河流》。这首歌曲有一种千帆过尽之后的释然和豁达，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河流》。 就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 就这样的一直走，放下了心就停留，一切都是最好的，时间蔓延成河流。 Number 第十三位， 这首没离开过的原曲是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 此前林志炫演唱过这首翻唱歌曲没离开过，此刻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张韶涵的版本，入榜三周，本周第十三位。 十二位， 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这首错觉来自于宋炳洋，来自成都的宋炳洋出生在音乐家庭，后来有当海外练习生的经历，本来可以出道，却转投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制作，也为张杰的专辑《爱不解释》创作了两首歌曲。那这首《错雪》由他创作，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二位。 下错的大雪， 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第21位，何洁的《破冰》，本周上升了10个位次，来到第11位。那这首由林嘉欣、陈信妍为何洁打造的新歌《破冰》，其实也是在过去的一年纷纷扰扰，何洁用这首歌重新出发。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偏冷，请注意保暖。白天较为温暖，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于明天上午举行。每年这个时候，奥斯卡颁奖礼都吸引了全世界影迷的关注目光。今年恰好是奥斯卡金像奖90周年，自然少不了要隆重举办。在这一时段，我们来看看谁最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最佳影片奖，三块广告牌和华盛顿邮报机会各半。三块广告牌影片讲述了一个小镇上的一位母亲因为女儿被杀害，这位母亲在一条偏僻的路上买下了三块广告牌。母亲的这个做法在当地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涉及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改写了。华盛顿邮报和三块广告牌是两部完全风格不同的电影。华盛顿邮报是宏大叙事，涉及国家安全和普通民众的知情权等。最佳男演员，加里奥德曼基本上是预定了。加里奥德曼的演技，国内观众早已在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领略过。这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几乎是为他定制的。最佳女演员奖，弗朗西斯麦克道曼会2度封后吗？ 本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竞争非常激烈，梅丽尔·斯特里普已经三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弗朗西斯·麦克道曼应该是这个奖项最具有竞争力者，她已经凭借《冰雪暴》中的角色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三块广告牌这部电影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陈志朋，歌颂者。 点一首歌。 新歌二号，赵英俊，不许离开我。 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 新歌三号，陈斌，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怎么溶解少年的烦恼。 新歌四号，宋玺，春风的话。新歌五号，汪小米，我的梦。 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 新歌六号，多亮，世界为你鼓掌。 等待黑暗中突然爆发出的微光。 新歌七号，流星， The Lonely Reverie。 Somebody say the peace of this moment。 新歌八号，朱小鹏，你的孤独。 深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 新歌九号，其一，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 新歌十号，金虎，阿怪告白。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你要的去哪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今天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套路的情节，藏在的伤的太绵，是不是分开一定要多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去哪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去哪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 一个一百接受一百的倾听的消灭，困难的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八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 Top 10的阵营。第十位，这首歌曲拥有7周的榜龄，它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他的最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这首《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生命交换吧，日夜冰封的眼泪依旧寒血，来自不宽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黑夜问白天，谢谢的时间浓红的双眼，谢了时间。 九位， 这是上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黑马歌毛不易的《不染》，本周继续上升3个位次，从第12位上升到第9位。 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这首《不染》来自于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歌手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的主题曲。 第8位。 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青阳台阶上，昨天也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 出道25年的莫文蔚携手老朋友姚谦、李思松，用这首歌曲《如初之光》来告诉自己不忘初心。这首歌曲也进榜5周，本周来到入榜以来最好成绩第8位。 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的天空是否还保留曾燃烧过的光，生如夏花，静如秋叶，如初。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8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榜位，来到第7位，这是胡夏所演唱的《念》。这首歌曲充满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思念，相比较之前那首《那些年》，这首歌曲的对象不拘泥于爱人，想念的对象可以很多很多。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入榜4周本周第7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 蔷薇，冠军头衔的歌曲进榜七周，本周第六位。 心碎。 Number 第五位。 你是我的一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尝试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你是我的一缕执念，跋山涉水也跟着我蔓延。我以为了你参透了枯木船，我以为了你去看了远山。 周深这首《一缕执念》由高晓松、尹约共同作词，钱雷作曲，来自于他的《深的深》专辑。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排在第五位。而周深美声唱腔营造了一种唯美的静谧，也让整个感觉更加的飘渺，讲述了对爱人那种缠绵与守望，一缕执念。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进榜三周，由李玮演唱的《光年》。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的片尾曲。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眼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 李玮《光年》上周是季军第三名的位置，本周下滑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让我的欢喜，你让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但愿时光暂停。似水流年翻滚四季，追逐着这一相偎相依。 本周第三名是上周的亚军歌曲，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合作的这首《欢喜》，由文雅作词，莫艳玲作曲。 大林怎样你的欢喜，陪伴你说我爱你，此刻我们拥抱渴望瞬间老去。